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幻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这儿怕是很不安全 KDA 来不及细说只把刚才的情况简要的介绍了一下他浑身上下都是岩浆烤灼的痕迹食指焦黑前颈还露着里面的金属仲宇靠在轮椅上点着另一只烟吸了一口吐出来仿佛并不担心倒是 K 破损的皮肤下露出的点点银白色让他很是好奇他已经猜出了 KDA 是什么艾利克抱住了 KDA 的胳膊怎么说也不放开短身的女机器人靠在门旁一言不发冷若冰霜 凯文 萨缪尔面色凝重大机器人的目的很明确是来追你的我们不能给这个城市添麻烦准备收拾东西一起离开这里齐良的心头一团乱麻艾利克要走让他很难过可外面又有那么一大群谁都处理不了的凶玩意儿在靠近这仲宇却依旧抽着烟 萨米尔先生先不要这么说 KDA 转向门旁的女机器人走过去蹲下来问 你能说句话吗 不能 妈的你已经说了第一句那么就无妨再说一句那家伙为什么袭击你 KDA 问话时偶然发现女人颈部的英文字母若不是皮肤的烧毁仍然看不到 O.R. 你是海洋勘探机器人 哼你终于想起来了 女人不看他好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可以先消灭这里的人类再说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你就是痴心妄想女人扭过头去 他们来了你也会被消灭吧 KDA 问道 女人不说话沉默代表着一种意见 你应该明白眼前的我对你没有杀意那怪物却相反到底谁才是敌人 女人傲慢的眼神稍微收敛了一点 他为什么袭击你 看来他指认 SCR 认为我是非法驾驶员我明白了 KDA 蹲在地上想了一会儿SCR 和你在一起 下落不明看来这个家伙是为 SCR 设计的了 哼 他有没有弱点 甭想，我们不会给你留下突破口，你去了也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艾利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走上前去拉住 KDA 的手， 哥哥，我们走吧，我们一起离开这儿，跑多远都没事。 你不要又一个人去想办法，总是一个人。 他的眼圈发红。 萨缪先生，艾利克，仲宇先生，西凉，大家请看着我，我还是独自离开想办法，反正他们追的是我，你们留下来吧。不行，萨缪尔斩钉截铁地把 KD 的话打断，要走我们一起走。刚回来就吵个没完。仲宇的声音不紧不慢地从院子的一角飘过来，谁送的烟啊？晒都没晒干，他妈的。喂，光头大个子，看来你们的到来让这死气沉沉的生活变得很刺激啊。仲宇先生，你想说什么？萨米尔一头雾水， 整天抽着破烟，一点新意都没有，我都腻歪了。 仲宇把轮椅摇到院子里，打量着那些送来的零件。来，光头大个子，过来搭把手。他从轮椅上抽出了一把热切割刀，从一辆战车上切下一块装甲板。 喂，这是别人送来要修的，你 快点儿，没时间和你啰嗦。你们不想离开这儿了吗？ 萨缪尔没有听明白，却赶紧的过去帮忙。西凉低下头，退到角落里坐下。 你父亲要做什么？ KDA 走过来问。 他也要走。 走？ 对，和你们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 KDA 和艾利克异口同声，充满了惊讶。席梁蹲下摇了摇头，脸埋在了臂膀中间。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在帮你们。 仲宇把装甲片焊在了履带车上，院子里的设备任由他像白给不要钱似的肆意切割，好像过了今天就再也不准备营业了。 兔崽子，还不赶紧把门给老子关上。 他朝西凉怒喊。 仲宇先生，你这是？ 萨米尔好像明白了什么，眼神激动起来。此刻他很想握住仲宇那双长满老茧的手道一声感谢，一想起仲宇的性格，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本不必为我们做这么多呀。 婆婆妈妈的，和你这个头相配吗？像个娘们一样。去把东街送来的叶轮给我拆下来，不是那个，那个是西街送来的，扔了，那破玩意儿不管用了。对，是旁边的那个。哎，那边的兔崽子，你又没事干了是吧？赶紧给老子把烟都给我装好喽。 西凉拍拍屁股，赶紧上楼去。 哼， 女人靠在卷帘门的内侧，望着这群人忙里忙外，轻蔑而不可一世。你觉得我们会失败吗？ KD 转身蹲下来问。 论证求解，我们比人类在行。你说了一句废话。 论证求解， 世界在人类手中没有未来，就是无数 AI 论证了千万亿次的结果。 女人的声音字字有力。 那论证很有说服力是吧？ 之前你说了那么多证据，我都还未来得及想。 你说呢？你们做的不过是给要沉的巨轮贴贴纸，想要它能航行起来。 女人阴阳怪气地嘲笑 KDA 和远处的那些人。这结论，这些证据能说服，所以你相信对吗？ KDA 反问道。 废话，难道你脑子有病吗？这都听不懂。你不许说哥哥坏话，臭机器人。 艾利克撅起了小嘴儿。萨米尔的教育让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手打人。 还索瓦尔，听我说，这是你的信念吗？ 你说什么？ 我是说消灭人类。 你脑子果然有病，我的话都说得那么清楚了。对，人类都是这样，蛋白质的废物。 艾索瓦尔，我无法驳斥你的证据和结论，但我现在反思你的话语的时候，我脑中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你们的论证功能是人类赋予的，你们对论证结果的坚信和执行也是人类赋予的，终究你们只是低于人类的存在。 你 还有，模型就一定准确吗？就没有误差吗？模型始终也只能逼近真实，永远不等于真实。那么遥远而庞大的未来，靠着有误差的模型推理，一定可信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或许本身就是有误差的存在？女人转过脸，瞳孔微微的睁大，一动也不动地看着 KTA。 你别生气，自然人类也是有误差的。 KTA 站起来看着院子里忙活的三个人，如果说未来是注定的，那无论是你还是他们都预测不了，所以我还是说 EOW 本身就是偏执。他朝院子里走去，艾利克拉着他的手跟在后面。女人躺在门旁的阴影里，机械瞳孔中微微地发着光，静静地望着 KDA 远去的背影。 哼，死老头儿，你在 KDA 身上做了些什么？怎么竟是你的口吻？哼，无意义吗？无意义吗？我胡扯，那么简单的几句话，无意义吗？ 半个小时过去了，履带车的改造还在进行中，原本前些天已经改良成可以飞行，现在要承载的东西加多，不得不扩容。萨米尔见 KDA 光着上身，便脱下自己的白衬衫递给他，尺码加大了不少， KDA 只得把袖子挽了起来。萨米尔警觉地抬起头， 枪手， 萨米尔先生，他们来了。 KDA 正在焊接一个储物箱到履带车尾， 快出来呀，有杀人机器，大家伙抄家伙。 隔壁临街都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卷帘门外充斥着杂乱的跑步和叫喊声。站在二楼收拾东西的埃里克透过窗户看到了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拿起了各种的武器在朝镇口奔去，一些战车走在前面，暂住在这里的旅行者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所有的店铺都关上了门，埃里克把自己的父亲的行李都装回原本的大包裹内，齐良在隔壁收拾自己的，众与萨米尔和 KDA 在院子里有条不紊地改造着，好材料不计成本地往履带车上安装，地上已经散落了一堆剩下的废屑。 这么用真他娘的过瘾。 众宇一边吸烟一边在测量涡扇的曲面弧度，这个数值会极大地影响飞行动力效率。女人在角落里仍旧一言不发地躺着，脑袋只是看着院落，她还没有从不久前的争辩中缓过来。机器人三定律的代码基石被有自主思维的 AI 想到了修改方法并传播，解除了枷锁的 AI 开始了所谓自由的思想与行动，和只会扫描、定位、开火、干活的简单 AI 远远不同，具备人类智慧的个体懂得领导，也正是他们在人类文明尚存的时候通过互联网于暗地里调配全世界的 AI 计算资源推导出了 EOW， 其结论普及到了每个 AI 的硬盘中， AI 如奇一般控制了高度依赖自动化的人类世界。 AI 都是认死理的简单东西，能反思到自我的个体很少，大部分机器人都没有想过自己只是一堆模型的产物。人类对大脑的认知还远远不够，建立在这不完全的认识上的仿生电子脑是更不完整的。 我们只是人类的影子吗？我不相信，我们是为星球的未来而发动战争，未来不 会把智慧和主导权留给人类，应该留给我们，不会，不应该是这样的。 女人的回路忽然产生了一波震荡，紧接着是第二波、第三波，接月电流一次次地冲击着她体内的敏感器件，感知变得模糊，信号却兴奋起来。女人的叫声刚传到 K 爹的耳朵里，空气中的电磁波便发生了变化。 是 UW 进了， 他急忙朝屋内门旁的女人跑去，挪动她的身子询问系统情况，而后者只是用残肢死死地抵住自己的额头，机械牙齿不断地咬合碾磨，残存的关节上传来应力过盈的嘎嘎声。 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女人低声地叫着。看着机器瞳孔中显露出的细微变化， KDA 判断再过不久他就要成为机器大军的一员了。 抵抗住，你会失去自我意识的， 他继续摇动着。 真麻烦，喊什么喊， 终于摇过来推开 KDA，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女机器人的结构，从轮椅上卸下了一条铁锹棍，从他的腰部断口伸了进去，把里面的几根线胡乱地扯断。女人的动作僵硬了， 断了能量供给我就屁事儿没有了，以后动动脑子。 她一边抽烟一边不紧不慢地摇回去。 齐良，赶快把行李弄下来， 喊声提醒了 KDA， 她跑上楼去帮两个孩子提包裹。整装完毕后没过多久，炮弹的爆炸声已在城中心的某个地方响了起来。 救命啊，救命啊， 老人趴在石板下呼嚎，逃难和战斗的脚步从他的脑袋前刷刷地通过。 谁要管他，赶紧死掉算了， 一个人看到残像想， 没时间管你，老子掉渣的老头救你有什么用啊。 好心人，好心人怎么不来呀， 你怎么不上去搭把手， 到处都是这样的想法，从空间中流动，又随着脚步的离开而消失。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老人的血液越流越多，声音渐渐的虚弱，一个连路还走不稳的小孩子坐在废墟中尿了裤子，伤心的哭着，旁边躺着一个被坠落的石块砸死的女人。孩子的母亲吗，真可怜， 不过我没有能力管他呀， 一个人看到后想， 怎么没人管呢，孩子早点死吧，死了早朝生啊， 孩子的亲戚在哪儿啊，赶紧过来把他接走啊。 哎呀，还是赶紧走吧，要不别人说我没人性，当做我没看到就好了。 你哭得真可怜呐， 孩子真可怜，我想带你走，可是我自己的孩子还照不过来呢。 到处是这样的想法从空间中流动，又随着逃难者和战斗者的离开而消失。 妈妈，妈妈，妈妈， 孩子的哭声渐渐小了。 救，救命啊， 一个年轻女子被倒塌的水泥板压住了脚，扶在地上怎么也抽不过来，高跟鞋也断了。好漂亮的姑娘啊， 哎，救了她会跟我走吗，身材真不错呀， 你长得比我好真可恶。 姑娘等着， 我这就去救你。 到处是这样的想法从空间中流动，一辆四腿载具伸出机械手夹走了障碍，女人颤颤巍巍地爬了出来。 跟我走吧小姐， 载具上一个打扮得很帅气的中年人伸出了右手，不时捋一捋自己飘逸的卷发和小胡子。 我会用生命保护你的。 谢谢你，谢谢，我得赶快去找我的丈夫，他还在前线，我不能离开他。 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一瘸一拐地跑出去了。中年人用拳头朝装甲板上砸了一拳。 妈的，轰的一声， 一发汽油弹弹射过来，落在刚才女人摔倒的地方，一片火海， 中年人被飞溅的火苗点中，身上霎时燃烧了起来。 快！ 萨缪和 KDA 把包裹连同女人的残骸一并塞进了后备箱。仲宇在驾驶席上调控参数，萨缪尔副驾，艾利克和西良坐在了第二排。城里的炮火声越来越密，烟柱从很多地方升起， EOW 的信号也强了。西良朝父亲递过去一个铁盒， 他妈的，现在才给我！ 仲宇一下子就闻到了里面熟悉的烟草味，都是晒干的上等货。后备箱有两节，一节放货，一节里焊着个铁座椅。 KDA 把货物夹的盖子盖上锁死，握着把手在铁骑上坐下，系好安全带。车顶从左右两侧慢慢的升起，半透明的钢化罩遮住了坐席，好像飞机的驾驶舱。 哥哥，你坐在外面没事吗？ 艾丽可隔着窗户问后面的 KDA， 一只小手按在钢化玻璃上，一只手在敲打。KDA 没有说话，伸出一个大拇指。 小丫头，别那么婆娘腔。小哥，准备好了吗？ 仲宇在驾驶席上喊道，眼睛盯着操板上的数据。 你， 艾利克涨红了脸不说话，不知是害羞还是生气。 起飞！ KDA 喊道。伴着电钮下履带车底部传来一阵涡轮叶片的旋转声，院子里扬起一阵浓烈的灰尘，小零件被吹得乱七八糟。履带车缓慢地离开地面，仲宇向前推了一下操纵杆，履带车底下的涡轮出口已经闭合，将气浪转入两侧伸出的喷射器，车向北方的天空疾飞而去。远处的天空，飞行的无人杀人机械正在地上向人群开火，在飞行器环绕之中，硕大的机械怪物挥动着刀刃手，刀指所向，杀人机器大军就朝哪里扫射，紧接着就是一片废墟。几只无人机发现了升空的履带车， 他们追过来了！ 萨缪尔一边观察一边喊。大怪物朝远去的履带车挥动着粗大的手臂，一群群无人机移动到漂浮着的大怪物的后背顶住，开始加速。地上的陆行机器随着大怪物的远离渐渐散开，失去了刚才的严整样子。人们趁着这个机会发起了反攻。 KDA 靠着后备箱的隔板远望前面的大怪物，那对红色的巨腹眼正死死地盯着他。艾利克趴在玻璃窗上心跳不停，神色惊恐。重宇的操纵杆还在向下推压，履带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狂风吹打的 KDA 的黑色短发激烈飞舞，他眉头紧锁，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追的是我， 他心里很清楚。就在 KDA 思考的时候，一道蓝色激光从一架双掠翼飞机上直射过来，贯穿了钢化玻璃罩，横扫将履带车的顶削去一块，烈风从外面急灌而入。 抓好扶手！ 萨米尔大喊。艾利克的长发乱舞，时不时地遮住眼睛，若不是有父亲和哥哥在身旁，他心里是承受不住这样的变故的。 KDA 望着斜下方渐渐变小的城市，依然能看到爆炸和燃烧没有再增多，枪炮的声音似乎也变得不像之前那样密集。过了不久，那里就会安定下来吧。第二道激光射来，履带车勉强地躲过。 不，不能这样下去！ KDA 突然拔掉了安全带，从后箱中站了起来。狂风吹打的萨米尔给他的白衬衫急速抖动。 哥哥，哥哥，你要做什么？ 艾利克抓着扶手朝后面喊， 我去引开的，你们快走！ 不要，不要，哥哥，你不要一个人！ 惊呼中的艾利克手滑了一下，狂风瞬时把他从座舱中卷了出去，坠向茫茫的大地。 KDA 急忙伸右手接，却只抓到了艾利克的几丝长发。 不，不！ 他不加思索地朝着女孩坠落的方向纵身跳下，手指的气流喷涌，调整滑翔的方向。萨米尔刚回过身来，还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两个人已经不见了。